第三節話辛苦啊，冇停啊，把聲咁樣，應該仲有一場。第三節大匪看天啊！咁我而家咁同你講啦，延續翻上高啦，梁振英咁樣。咁我亦都咧，香港嘅時事政治就係咁。而我亦都因為梁振英牽涉咗一個人，講少少郭文貴啦。其實郭文貴我好想講，講我嘅睇法，但係真係影響全中國、全世界。因為咧，共產黨要由內邊攻破，一定要有先至有成效。你喺美國點樣俾壓力佢咧？佢只會凝聚佢自己內部嘅團結性。你要破壞呢個團結性，雖然佢哋咧係一個既得利益嘅集團嘅形成嘅組合嚟嘅，但係你要破壞佢咧，一定要由內部出發。所以有啲人話點解當時嘅王立軍走咗去美國領事館，爆咗好多料，然後都要放翻俾你講掂數，跟住唔使死啦，就放翻出嚟。但是他的影响力不如郭文贵。你说郭文贵揸住他们很多低下层的东西，当然不是。但是对很多高层的东西一知半解都好，他当然有他的影响力。而他最大的影响力亦都是因为美国之音停播，被全世界看到可能是共产党被压力那边，或者有些卧底喺度，有鬼又好啦，令到佢作出咗一个反应，中途 cut 咗。咁而郭文贵一个好聪明嘅人，讲几分钟啦，因为好多嘢讲啊。佢作出咗个基本嘅反应，失踪，跟住咧就每一日咧就做全世界华人最高收视嘅 YouTuber。不停每一日提醒大家，我仲喺度，佢未拉到我。甚啲嘅资料出嚟，你唔好理佢讲嘅系真定假。但系你放大陆，佢当然有啲系真嘅，有啲系假嘅。但系大陆唔知道你放几多料出去，因为而家牵涉十九大嘅人事编排，大家权斗紧好厉害嘅时候，习近平都唔敢喐你，黄岐山唔敢喐你，因为唔知道你真系揸到几多料。你爆就扑街啦，所以佢不停系咁渗，直到佢而家佢屋企人拉咗都放咗，亦都用飞机送咗去美国交还俾郭文贵。因为只有佢呢一种人明白共产党行事嘅人，佢先知道你哋嘅弱点喺边度，同你玩铺大嘅，唔系斯诺登可比，佢真系坚。佢坚唔系佢嘅料坚，而系佢嘅做法坚。跟住就话我咧，其实佢嘅板斧大家睇到啦。嗱，我唔最紧要，我冇性命之忧啊，我就唔爆你。如果唔系咧，我就发放晒几多个媒体，到时个律师就会将我嘅声音咧就播行全世界，就一镬撬起嚟。因为十九大之前冇人够胆喐你，所以一定要放咗嗰啲人。到十九大佢坐稳咗啦，郭文贵，你嘅价值仲有几多？我真系唔敢讲。权坐稳咗啦嘛，佢怕你有牙，但系仲有一个问题，郭文贵叻嘅地方，亦都系佢最聪明嘅地方，就系佢冇行入美国领事馆。如果佢一行入美国领事馆，即系美国佬包庇，即系话全世界就话美国利用郭文贵。呢、这个着面表面嘅时候，因为你点样讲到佢仲系匿埋，日日喺度爆，跟住你点样？佢唔系，佢利用美冇行入美国领事馆，因为喺美国里边啦。第二冇要求人身安全保护，冇同美国政府联系，表面上令到中国共产党不能话佢。勾结外国势力是反华乱讲嘢，佢呢样嘢比你哋所有人都聪明，佢就系唔行入去，我日日讲，我就带你呢样嘢系郭文贵，我都话每一个人做嘢佢有目的嘅，佢知道呢样嘢唔同得你习近平反面反台，亦都知道呢啲嘢唔做得，甚啲你横掂都打贪噶嘛，你而家嘅习近平嘅政权合法性就系你打贪， 是不是全国人民支持你，因为你打贪，我咪不停爆料咯，爆料出嚟，你咪扑街咯。跟住而家辣埋香港民建联，话如果你揾到民建联一个议员系有啲麻烦嘢，各样嘢，佢私人俾500万你，你睇下香港嘅民建联可以点样自处？佢公开讲，睇下边个肯收500万啦，好过你收300蚊、500蚊啦，吓同佢组织啦，啊，除非你嘅身价系贵过呢个周融嘅啫，系嘛？周融老婆依机管局份工直头唔 Q 捞，啊，出嚟同佢搞呢啲，你私烟你揸人周身债，你就要谂下啦，系咪啊？你横掂都向钱靠噶啦，唔系国民贵堆醒啊！啱唔啱啊？郭文贵绝对识玩共产党嘅游戏，所以我都话啦，加入共产党、消灭共产党呢句说话，以前我都当笑话，其实系假嘅。你要消灭共产党，只能加入共产党。啊，唔好学啲 1.93 嘅唔知喺度，即系阿老萧嚟听老萧啦，佢讲得最啱一句说话就系、是。啲少少嘢含啫都冇咁开心，含啫都冇咁高兴。自己做过啲乜嘢？人民力量而家又开始搞呢个周年晚会，叫啲人参加。佢嗰阵时系70-80位，跟住缩到50几位。跟住40几位，跟住有啲政党支持同黄毓民分裂嘅时候都有42-3位，因为我在场。今日你睇下人民力量搞呢个联欢周年晚会，你可以睇到唔计俾面派对，因为社民连失利。公民党民主党都可能同你买一围，除咗呢啲睇下你有几多围，我大匪吹一个月啊，搞网聚啊，都14位摆喺你面前系捉人噶，冇买台，冇俾面派台，就系、是、网友嚟啫。睇下你吹定我吹，你一预早吹2个月啊，都不如我啊！我话俾你听，你就睇下嗰晚你有几多位，扣咗扣底实际支持你嘅人，原来一个大匪一支咪就已经嗌赢你啦，扑街！唔同刘家雄呢个咁嘅冚家产切割，你人民力量系一啲希望都冇啊！开你名啊！我唔系好中意咁啊！争人周身债，唔做嘢几年，其实就老萧害咗你，讲得啱嘅，捧到你天咁高，200几磅人推轮椅同你在香港岛吹票。我问你啦，你諗乜嘢呀？你就喺粒口度玩手机出嚟博我啦嘛。有啲人喺个网度咩叫141啦，因为你区议会选举得141票咪141啦。点解叫你 1.93 啊？2% 啊嘛。得票呢 2% 都唔够 1.93 票嘛，保证金都攞唔返啊。点解你啲数字咁靓，你唔想开你名咁样讲咋？日日喺个 Facebook 单打争人周身债，食老母嘅住老母嘅，你可以公开反驳我噶，你可以喺呢个 Facebook 现场直播就大家讲啊，你啲嘢内情人大家都留口噶啦，唔讲，几年唔做嘢，生活费得闲无事听歌剧，去日本争人周身债，你前老细。啱啱过去嘅老细睇在大家学友份上，请咗你个扑街。佢喺开张第一日啦，你都冇出现啦，因为你去日本啊嘛。人哋请你帮你还清咗十条数，你屌你老母，你咁样做人嘅？黄杨达啊，你话佢唔系人啊？你仲扑街啊？因为人哋俾钱佢啊，黄杨达啊，佢冇讲错，佢热狗，好似狗咁投靠教主，帮教主做晒污糟邋遢嘅嘢，你呢？跟住就去欧洲听歌剧，翻工个零月出接3次，勿念勿念勿你老母咩？ 四十几岁人成日 loser loser， 你咪系咯。你睇下你嘅支持者啊，你做选举啊，出埋间屋俾你住啊，包装到你靓靓仔仔啊，你懒过狗咩啊？费事乜你老母啊？头先我讲嗰啲啊，全部都唔系粗口嚟噶，系指个粗鄙嘅，即系含蔗都冇咁欢喜。唔系话而家打落水狗啊？点解你自决派咁乞人憎啊？包括你人民力量啊，点解唔可以做好啲啊？我之前啊录咗一辑彩色世界嘅，系啱啱我做网台嘅时候，我有八个问题问拍下力哥，问你哋啊。后尾话费事啊，阿 Tony 同阿 Johnny 啊，与人为善，佢话唔好播啦，唔好播。费事啦，我做节目咪做节目咯。今时今日啲人成日问141.93系咩意思？佢讲嘅系边个？有啲人话系林宇阳，林宇阳曾经系你嘅庇护伞啫。关林宇阳咩事啊？自己出嚟认啦嘛。老萧对你嘅失望究竟有几大啊？是当时老萧睇得你太高，然后话俾你听要辞咗份工出嚟选，你选唔到，跟住老萧养咗你四年啊，非执董俾你做，上嚟做网台啊，出份人工俾你。老萧冇同我讲，我唔识萧若元嘅，佢见到我打招呼好面熟嘅啫，佢唔知道我系边个，好坦白咁讲，我讲我自己嘅嘢啫。但是自己睇到 ,807,807,9 啊，非執董咪之前咪你囉。点解要俾你做非執董啊？因为可以有个名目出份粮俾你嘛。但是萧若元真係累死咗你，佢睇得你太高，原来你真係得把口，讲咗当做咗，做咗当成功咗。你咩人嚟㗎？今时今日揸人周身债，就有个叫做好戆居嘅同你顶咗，然后请你返嚟，跟住玩得个零月，而家一样冇得捞，点解呀？听老萧啦，返工眼过个老细啊，听下老萧啦，你单单打打做人唔识检讨自己承认错，点解话老萧累咗你？老萧摆得你太高，佢对你好大期望。你觉得阿萧真人呢啲咁巴闭嘅人都咁样睇我，戴耀廷又咁样睇我，我咧就一行出嚟咧就谁与争锋，卒之你 1.93 1.93之后你都唔识自己珍重自己，重新再嚟过。我哋啲失败过咁多次，跌低咗咪再起咯。但你唔系，你仲喺活喺你嘅幻想之中。我唔抵得萧若元佢咁样啊，因为呢老萧喺我心目中真係有份量嘅。虽然有啲我唔同意见，我都喺个节目嗰度呢有啲有夹下佢，但係佢带俾我嘅嘢，而家佢当然啦，佢7月22日唔讲啦。我下个礼拜我开一节净系我讲我心目中嘅萧若元，唔系抽水啊。我真係尊重佢，佢係呢一次網聚我冇去咋，因为我真係有嘢做。佢过往咁多次網聚我千方百计我都要去。我尊重呢个人，佢今日佢唔做。对我嚟讲係一个损失嚟嘅，因为我都话啦，佢讲十分钟好过你讲两个钟。香港而家时事评论员能够讲得好似佢咁有条不紊嘅，只有萧若元。佢有佢讲，佢最近讲句说啱嘅，你听咗18年，你学到就学到，学唔到我再讲18年都冇用，啱。即系刘家雄之流，不知所谓。你连王浩铭啊都顶你唔住，要开波啊！我心目中王浩铭是左交的，比较白痴啲，淨係睇事实嘅一面， 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，但起码他肯做啊。你是什么啊？什么叫 loser？ 我成日说讲失败论啊，因为太多人名牵涉啊，我都有压力的。好似讲大陆嘢啊，我都有压力嘅。近期先俾人话唔好讲咯。你讲军事，你唔多唔少牵涉嗰啲人真系有听嘅，佢知道你讲边个。我都有压力嘅，因为咧做人就系咁样咯。1.93，即系我开你名啊！我啊啲节目啊下下慢慢声噶。抬高咗你啦，你徐义门有冇啊？林拉斯送多句说话俾你啦，屌你老母啊，拜拜。